说却说不出口，爱过的痕迹会一直存在。 祈求一点安慰，有谁相信他？有谁相信他的真假？要不是脸上写满泪水，有谁会在乎一个女孩无依无靠？有谁关心他？有谁关心他的梦想？做好所有准备，要用我一生反反复复亲吻他。谁都会害怕，把世界天天变化，忘掉最初

用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下一站就叫幸福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是回音哥的海绵宝宝。回音哥呢，他是一位网络歌手，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网络歌手了吧。回音哥呢应该算是近几年来比较火的一位。在没有出道之前呢，他是一个网络上的翻唱达人，同时呢他还拥有很特色的川普四川普通话，还有很诙谐幽默的语言，所以在网络上走红了。现在在网络走红也真的是一件说不清的也没有道理的事情。OK， 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，它是通过选秀走红的，它叫吴莫愁。来听到这一首《就现在》。 青春的激情百花盛开，有些闹这不是一个需要等待的年代，你想看到美好的未来就看你的现在。 Yeah， 我祝你的色彩看见我的开心，告诉世界我从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。 吴莫愁就现在。他的那种范儿其实还蛮有国际范儿的啊。这一首歌的亮点呢，就是他本人呢也参与到了歌词的创作当中。那继续这一首歌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应该也算是一首网络歌曲吧，在当年，来自于欧德阳的《孤单北半球》，03年的时候发行的，然后被梁静茹还有林依晨他们翻唱过。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，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，我望着满天星在闪，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，别怕我们

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芯片，翠绿的山脚木，袅袅的烟，但我惊讶的却是背面，你熟悉的自己竟已相隔多年。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。在心相见，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等着你来啦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像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它走入下个轮回里。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。在心相见，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先等着你来啦。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也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迷失在我模糊的空气里，我在你字里行间寻找一些生机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它走入下个轮回里。 马玉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一首作品，并且呢一路走红。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的这一首，他可能不算很红哦，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人给小军介绍过他，他叫做周云鹏，当时呢他的名气还没有现在这么大，他算是一个歌手，也是一位盲人诗人。来听到这一首他的《空水杯》。 老人们睡觉都没醒来，只有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。天黑了，灯亮了，回家吧，孩子们出门玩还没回来， 坐在门前发呆，天黑了，灯亮了，回家吧，孩子们梦见自己的小孩，想着自己的奶奶，只有中年人忙着种粮食，长出来又衰败，花开过成尘埃， 严格来说这一首空水杯更像是一首民谣曲，但是怎么说呢，诗歌诗歌，诗就是歌，歌就是诗，诗跟歌本来就是不分家的。那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是万芳的割爱，是他专辑的一首同名主打歌，看到歌名就会让人感觉到好痛哦，但是呢灰淡情丝又是为了不痛。这首歌的 keyboard 的开场呢很明朗，和很悲伤的歌词呢也是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美感。来听到万芳割爱。